像搁浅了的鱼，终于得救。我以为你是我教授，一盘直来的温柔，像孩子的玩具爱不释手，像美丽的风景都看不够。谁曾想过一夜之间坍塌就片甲不留。我以为牵过手就不再是朋友，我以为爱的久就能细水长流，爱情可能全都这样，没有什么不朽，或天生挚爱到此一游。我牵过你的手，我比谁都富有，也曾毫无保留倾尽我的所有，也曾和你执子之手，可惜没有携手到白头。像孩子的玩具爱不释手，像美丽的风景都看不够。谁曾想过一夜之间坍塌就片甲不留。我以为牵过手就不再是朋友，我以为爱的久就能细水长流，爱情可能全都这样，没有什么不朽，或天生挚爱到此。甚至爱。